之路，跋涉沙漠，翻越高山，向世界送去祝福。一匹马，一个人，铺开千万里丝绸之路，巍巍华夏，能文能武，向世界讲述中国。心阅读，一匹马，一个人， 古老的传奇， 今天再次告诉。 来来来来来，丝绸之路，走过孤独，走过艰苦。来来来来来，丝绸之路，带来辉煌，带来幸福。来来来来来，丝绸之路。 爱一座城市，先读懂它的曾经。旧经济世，一词一世界。北京人管蜻蜓叫老琉璃。昔时北京城内及郊外水旁芦苇丛生处，入夏后老琉璃成群低飞戏水，孩童多去捕捉为戏。有一种个小的老琉璃，浑身赤红色，俗称红琴蛟，傍晚常飞至低矮的树棵或杂草上落脚歇息。孩子们捕捉它不需用铺网，只要蹑手蹑脚的上前伸手一捏，就能捏着蜻蜓将其抓获。有种个大蓝绿色复眼亮晶晶的大老琉璃，它总是盘旋于池塘的水面上，栖息在青苇上也很难辨认，但孩子们自有办法，多用招子及雌蜻蜓拴在青苇上，在塘边摇来晃去去诱捕，此法俗称招老琉璃。